您这个建议好，要不然您要是有熟人帮我引荐引荐啊，毛九恒听戏挺好的，是吧？娟子大姐啊，小罗师傅不养活老妈那个简直不是人啊！棒棒糖啊，直乐是吧？哈、啊，微笑啊，那几位骂街专业户，嗨，不能那么说人家，他们都是这个项目的集训队的，好嘛？哪有这项目啊？哈哈，对，可说呢。这个南望中国之声，哎，谢谢您啊，还有耕耘。是吧？这个程建光啊，真是啊，开车玩手机的，那是这不行啊，这个这太人命关天了，这个可说呢。平常啊，冬日阳光是吧？李师傅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哈哈，对啊，看你抓坏人的了是吗？啊，那这个平常啊，还有刚才说过了啊，我瞅这个啊，这位是静无扰，哎，这个真是哈、啊，还有洪生。啊，洪生说这监管也得给力啊，是不是啊？企业自查那是一方面，监管那这不能偏废，那必须的。红花啊，说见天听，谢谢您啊。海娟，哎呀，这个重特大案件，这玩意儿是吧？包括那个贪腐那个啊，那个罪行严重，必须终身监禁啊。那是啊，逍遥道君是吧？哎呀，真是哈、啊，也是很感慨啊。很多朋友啊，哈哈，对，老宋师傅来啦，一大帮啊，王印字冰晶。是吧？对，幺幺枝桃、芋圆、五零后、大雪寻梅，还有杨森师傅，抓紧时间。哟喂，这房子呀，你看看，96年买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被这个人家这个地税局啊认定是他这不满5年，嗯，这账怎么算的？您听我说，这里面有套头。京华时报的报道说的是一起官司，打官司告状嘛。这里头啊，各说各的理，咱不能偏听偏信。这就说什么呢？这业主啊，的确是1996年买的房，那后来呢，他就一直没有去办这房产证，反正也不着急，他们一家人家呢也不在北京，那意思回头有时间再办。最近这段时间呢，是想把这房子给卖了，哎，这得办房产证了。去年2014年办了房产证，再到地税局去，他就那意思，我这5年以上得免税啊。地税局说不行。为什么呢？按照你这办房产证的年限，你不满5年，好嘛？为这个打官司告状，各说各的理呀。嘿，要说当初啊，想明白了，何至于有今儿个呢？咱就说提个醒啊，什么事儿都得早做安排。您说是也不是呢？包括今儿个晌午的午饭，是吧？您赶紧吃去吧，不多聊了。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精彩节目吧，您嘞， 朝暮。Yeah!